编年记上第十六章，他们将上主的约柜抬来，安置在达卫所搭的帐幕内，然后在天主前奉献了全燔祭与和平祭。达卫献完了全燔祭与和平祭，奉上主的名祝福了百姓，以后分给全以色列，不论男女，每人一块饼，一块肉，一块葡萄干饼。达卫又派定了一些勒位人，在上主的约柜前供职，叫他们赞美、称谢、颂扬上主、以色列的天主。为首的是阿撒夫，泽加里亚为父，其次是乌齐尔、舍米拉摩特、耶希尔、马提提亚、厄里阿布、贝纳亚、敖贝德厄东和耶伊尔。他们鼓瑟弹琴，阿撒夫敲拔，司祭贝纳亚和雅哈齐尔在天主的约柜前不断吹号筒。那一天，达卫初次任命阿撒夫及其同族兄弟向上主唱这首称谢歌。你们要称谢上主，呼号他的圣名，在万民中宣扬他的功行，要歌颂他，称扬他，申诉他的一切奇迹，要以他的圣名为荣。愿寻求上主的心中喜乐，你们要寻求上主和他的德能，要时时寻求他的面容。天主的仆人，以色列的后裔，天主的被选者，雅各伯的子孙，你们要记忆他所行的奇事，他的义迹和他口中的断语。他是上主，我们的天主，他的判断达于四方，他永远记忆他的盟约，万事不忘所许的诺言，即与亚伯兰所立的盟约，向伊撒格所许的誓言，为雅各伯定为律例，为以色列定为永久的盟约，说我必将克纳罕地赐给你，作为你们的一份产业。当时他们虽然人丁有限，树木稀少，还在做那地的旅客，从这族走到那族，从这国移到那国，他不但未容许任何人压迫他们，而且为了他们还惩戒列王说，不要触犯我的受缚者，不要伤害我的先知。大地都要歌颂上主，天天宣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传述他的光荣，在万民中传扬他的奇事。因为上主是伟大的，应极受赞美，应受敬畏，超越众神。因为列族的神尽数虚无，唯独上主造了诸天，尊荣及威严在他面前，能力和欢乐在他圣所内。万邦各族啊，你们应将光荣能力归于上主，都归于上主，应将上主的名应得的尊荣归于上主，带着献仪到他面前，以圣洁的华饰敬拜上主。大地在他面前应该颤栗，是他使世界坚立，不致动摇。愿诸天喜乐，愿大地欢腾，愿人在列族中说，上主为王。愿沧海及充满其中的一切澎湃作响，愿田畴和田间的一切欢欣踊跃， 愿森林中的树木在上主面前欢呼歌唱，因为他已降临审判大地。你们应当称谢上主，因为他是至善的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你们要说，拯救我们的天主，拯救我们，从义民中召集我们，救出我们，好让我们称颂你的圣名，以赞美你为夸耀。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应受赞颂，从永远直到永远。全体人民答说，阿们，愿上主受赞美。以后达味在那里，即在上主的约柜前，委派阿萨夫及其同族兄弟天天按照规定不断在约柜前供职。还有敖贝德厄东和他的同族兄弟66人，又派耶杜通的儿子敖贝德厄东还有何撒为守卫，派司祭扎多克与其弟兄众司祭在基贝红高处上主的帐幕前，在全凡祭坛上每日早晚按照上主法律书上吩咐以色列所写的，常向上主献全燔祭。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赫曼、耶杜通。以后达味在那里，即在上主的约柜前，委派阿萨夫及其同族兄弟天天按照规定不断在约柜前供职，还有敖贝德厄东和他的同族兄弟68人，又派耶杜通的儿子敖贝德厄东还有何撒为守卫，派司祭扎多克与其弟兄众司祭在基贝红高处上主的帐幕前，在全凡祭坛上每日早晚按照上主法律书上吩咐以色列所写的，常向上主献全燔祭。与他们一起的还有赫曼、耶杜通及其他被选登记的人，专为称颂上主，因为他的仁慈永远长存。他们吹号敲拔，演奏各种乐器，歌颂天主。耶杜通的儿子做守卫，以后民众各自回家，达味也回去祝福自己的家。